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的，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 天梯啊，片子啊，查得非常全。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这个国家的那个证书。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的教授，研究生的导师，医学博士，也是我国著名的针灸专家啊，程凯，来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交流一下，在换季期间哈，我们应该如何关爱自己的健康。那么如果您对我们今天节目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和我们保持互动，我们的短信交流平台可以发送到10628821828。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首先通过电话来连线一下北京120急救中心的赵坚，请他介绍一下上一周急救中心的派车情况。赵坚您好。 您好。 嗯，麻烦您帮我们介绍一下上一周的派车情况。 好的，10月26日至11月2日，北京急救中心共派出急救车辆6198次，其中外伤1002例位居第一位，心血管病857例位居第二位，脑血管病702例排在第三位。 嗯，那么今天有什么需要提醒大家的呢？ 是这样，因为天气冷了嘛，我们想提醒一下高血压患者该如何过冬。 好的，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尤其是对于高血压患者啊，冬天来说还是非常关键的，有哪些注意事项？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我们针对高血压患者呢，首先要提示的就是大家要注意保暖，要关注天气的变化，因为血管对于冷热的刺激是非常敏感的。第二呢，是要合理的运动，合理的运动呢，有利于血压的控制及减少并发症。有晨练习惯的高血压患者可以选择在晴朗温暖的时间进行户外锻炼，不要太早出门。第三呢，是要注意饮食，因为秋冬比较冷的季节呢，作为高血压患者，适当的进补呢是肯定是需要的，但是饮食上一定要注意低脂、低盐、低胆固醇以及高钾、高钙、高纤维素食，不要吃太油腻的食物，多吃新鲜蔬菜水果。第四，调节情绪。秋冬季节呢，人们难免会有点触景生情，有点悲秋，这种负面情绪呢也会一定程度上的影响内分泌的调节，如果情绪波动太大，对于健康也是不利的。第五呢，是要监测血压。血压是一个动态变化的数值，不要觉得今天哎我血压值挺好了就擅自停药，应该要及时的做好血压的自测，然后做好记录，然后监测自己血压的变化，一旦出现波动呢，及时反馈给医生，在医生的指导下适当的调整药物，不要自行的减药。 嗯，好的，我觉得您刚才那些提醒非常的到位哈，尤其是早间有很多晨练的一些朋友，天太凉了，越来越凉哈，一定得关注，尤其是高血压的患者。非常感谢赵坚，谢谢，那下周的时候再跟您联系。 好的，再见。 再见。 资讯，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出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著名的中医大夫程凯哈，他也是我们中国北京中医药大学的教授，医学博士了。首先欢迎一下程教授，您好。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这个来一趟不容易啊。 对啊， 这段时间呢，可能在北京来说是一个特别交替季节变化的一个明确的时节，而且呢，正好今儿这个日子呀，也是在北京这个集中供暖之前。 对， 正是最冷的这一段时间哈。 对，早上是有点凉。 是啊，尤其是你要是有了暖气，可能还好一些。 嗯， 这个季节的变化对于我们人来说，从这个中医的角度来说，是不是最关键的一些节点？ 其实中医呢，我觉得它的智慧就在于说，叫人与自然的统一性。 其实在这个调节的，我们中医用一些调节方法的时候，往往会根据自然界的一些变化，因时而调。我们叫天人相应了。所以呢，不同的季节的更替的时候，包括节气更替的时候，其实都是我们身体可能会出现问题或容易出现问题的那种关键时点。所以我们在这个时点当中给予一些特殊的保健方法，就叫做养生了。 我知道在您的众多头衔当中哈，您是中国针灸学会数学专业的这个委员会的这个秘书长是吧？ 对，以前是秘书长，现在是副主任委员。 副主任委员哈，所以我们就想问问您，您因为是针灸非常的精到，我身边有很多人也是专门去拜访您哈，就觉得这个针灸特别神秘，因为中医我们都平时经常接触的， 对。 和汤剂啊，这个这是比较常见的，针灸的好像虽然说也很常见，但是很多人还觉得特别神秘。它对于这种换季的这种人的调理，能够起到一个什么与众不同的作用呢？ 首先呢，我想澄清一点啊，其实在我们整个中医学的发展的过程当中，产生发展的一个过程当中，针灸学是早于我们方药的， 早于方药的 产生的。因为我们人类对于植物药、矿物药啊、动物药这样的一种认知，这个过程是相对比较晚的。但是对身体当中的一些特异性的变化啊，这种通过物理性的刺激，包括刺血呀，包括这种按压呀，包括在那个局部的温运啊，这样的方法来帮助自己的这样的一些方式，这是很早很早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发现并使用的。 比方药要早。 对，要早，而且早很长时间， 早很长时间。 对，所以我觉得现在来讲，大家很多人也会接受用一些穴位自我的按摩啊、温灸这样一些刮痧这样的保健方法来自我解决一些病痛。这是我想澄清的，就是第一个方面啊。那第二个方面就是说，在不同的节气变化的时候，因为身体的内环境会发生变化，所以往往呢，这时候身体会有一些感受，我们会有一些整体性的感受，比如说困倦，咱们经常说那什么秋乏是吧？ 对对对， 春困，然后睡不醒冬三月， 对，一年四季好像季节变化都是容易困的时候， 对，容易困。然后呢，还有比如说像有一些激素分泌非常明显的时间，像女性的这种月经周期的时候，她会身体有一些特异性的，比如干燥啊、烦躁啊、易怒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表现，然后还有一些年龄更替的时候，比如在咱们都知道人过四十是吧，身体就开始衰老， 下坡路了， 走下坡路了，所以不同的年龄段也有明显的变化。那么在节气变化的过程当中呢，身体也会感受到一些特异性的全身性的症状。但是我想提醒大家的是，往往在这样的节气当中或者季节更替过程当中，我们往往会有一些局限部位的变化，或者说一些某一个特异的身体的某个点的变化。比如说咱们到了这个冬天的这个时候了，那么冬天的这个时间呢，刚才我听到前面的健康北京前面讲到的是天凉容易出现心脑血管疾病， 对对，高血压的患者嘛， 对。但是呢，我还想提醒大家，如果到了冬天，这个暖气来了，燥就特别厉害， 是， 对， 尤其是对于集中供暖的一些小区啊，它那个暖气没法调节啊， 对， 有些人就觉得这屋里的温度不能太高，太高觉得燥热啊， 对，燥热。而且呢，由于我们冬天都讲进补，北京人的习惯嘛， 吃肉。是羊肉这种， 对，那么来一顿，这样的话呢，很容易出现咽喉疼痛、上火、阴哑这样的情况。所以，但你看到这个人，到冬天的时候，喝水的量要适当的增加，房间里适当的补水，包括办公室里面都是要适当的补水，这个是就是说季节当中在我们咽喉部的某种特异性的反应，那么还有一些人是素体的体质，比如说像有些老年朋友们到这个我们叫做阴虚阳亢嘛。这些人到晚上的时间，那么这个时间里边就容易出现血压波动啊，睡眠不稳，那这实际上是跟他的年龄跟他的体质状态有关系，所以我提醒大家就是说，我们要关注身体当中一些特殊的症状变化的部位， 包括您刚才还有我们在上节目之前，因为有很多朋友知道您来啊，特别的高兴，说能够多问一些问题，我身边我办公室周边全是女孩，经常说这个女孩到冬天的时候就容易手脚冰凉哈， 对， 他说这是不是也是季节变化造成的？ 在这说呢，我们稍微也展开了一点 说哈， 就是说其实不光女性，男性也会有 ， 对，现在我们的临床当中见到很多男性也手脚冰凉，这可能跟我们比如说大家都不怎么运动 有密切关系， 对，有些关系，就宅在家里边 宅的， 但是如果我们分他手脚冰凉的话，要分到底是手凉还是脚凉 啊，这还不一样， 不一样，如果说你上肢下肢都一样凉啊， 那么这时候呢，我们首先怀疑的就是说还是心功能的问题。 嗯， 如果是一个没有遗传、没有家族病史，然后或者说没有器质性病变的这样的人啊，年龄也比较轻， 嗯， 这时候我们往往说你是因为太宅了， 太宅了，在家糗的时间太长了。 对，到冬天了，你就等于跟进冬眠差不多了嘛， 嗯， 所以你的全身的这种气血状态啊，是代谢程度都比较慢， 嗯， 所以出现全身凉的情况，血液循环也比较差， 嗯 啊，当然老年人呢会因为比如血管的这个就是弹性的问题啊， 嗯， 血管里堵塞的问题啊，血液粘稠度的问题啊， 嗯， 造成这样血行不畅的情况， 嗯， 但是如果说上肢还可以，但下肢比较凉， 嗯。 哎，那我们要关注的是实际上它的一个腹部的一个消化代谢的问题。 哦， 哎，往往我们看到一些腹型肥胖的人， 就是肚子大的那种， 哎，肚子比较啤酒肚， 嗯， 哎，这样的人，女性也很常见的，啊， 嗯， 包括她生育之后出现的这种腹型肥胖， 嗯， 那么这样的人呢，往往他的这种盆腔里边的，比如包括生殖系统，包括泌尿系统，包括我们的消化系统， 嗯 嗯，他的这种代谢功能啊是比较差的， 嗯 啊，那就出现凉。而且呢，这种凉呢，往往是从肚脐以下开始，然后到下肢，越往下越明显。 嗯， 但是有一些并发症的患者，比如像这种糖尿病啊这样的患者，这种症状可能就会更明显。 更明显一些哈。 对， 因为这个很多人都会有类似您刚才提的一些症状了。很多人一听您这个介绍说，哎呀，哎，我也是哈，有这个标签，我也是这个情况。那大夫，您说程教授，这个我该怎么办啊？靠您的这个专业，比如说这个针灸哈， 嗯， 因为吃汤药啊，尤其是对于年轻人来说，有的时候他觉得第一麻烦， 嗯， 啊，家里边弄个砂锅不容易，当然有代煎了， 嗯。 还有很多年轻人认为这个味道实在是太过于苦了啊， 嗯， 良药苦口都知道。 对， 但是好像针灸就特别神秘，就扎几下就能好嘛。 但是针灸又不是普通老百姓自己可以会的。 对对对对，这个都不会，好像中医好像太神了。 我们也不是特别建议说大家盲目的去用这种方法，用针刺的方法。但是我们可以推荐给大家一些自我锻炼或者一些自我按摩的一些方法，其实还是都可以起到一定作用的。就是保健方法其实用对了吧，也会起到挺神的效果。 哦， 我介绍两个方法给大家。第一个方法呢，其实是面对于就是说我们上肢偏凉的，就心功能会弱一点的人。 嗯， 那么这里面又分成两个小方法。 哎呦，还得分别介绍一下。 分别介绍一下。其实第一个小方法是非常特别特别简单， 嗯， 就是运动。 多运动哈。 对。 嗯， 到冬天我们想的就是要这个运动量减少了，很自然的就减少了。 嗯， 但是呢，如果你不是保持一个很好的一个新陈代谢的基础率的话， 嗯， 那么这种很多问题就慢慢出现了。所以我建议，如果你的年龄是在45岁以下啊，你还是要保持一定量的这种运动。 嗯， 但是呢，刚才我听到的那种建议是非常好的，就是说在冬天天气凉的时候， 嗯， 哎，天气不好的时候， 嗯， 我们就不要在户外做运动。哎，那我们可以有室内的一些运动方法。 嗯， 那么如果天气阳光比较好，因为阳光是治疗抑郁症最好的方法。 是 啊，所以你就用这个一些户外的一些包括登山呀，是吧，散步啊， 嗯， 慢跑啊这样的方法来做。 嗯， 这是第一个小方法。 嗯， 第二个小方法实际上是一个动作。 动作啊。 一个动作。 嗯， 这个动作呢是我先介绍一下这个动作的怎么做啊。 嗯， 我用语言来描述，因为看不到影子嘛，所以 对我们广播就是这个麻烦点儿。 对，稍微有点难度，但是你仔细听的话还是可以听得到的。 嗯， 这个动作怎么做呢？就是我们首先要握拳， 嗯， 两手握拳， 双手握拳，啊， 双手握拳， 嗯， 对，然后呢把你的两手的肘尖，两肘的肘尖夹住自己的腋下， 嗯 嗯，就夹在你肋骨的侧面， 嗯， 腰的侧面夹住了，用力夹住了，然后努力的向后顶， 嗯， 哎，顶到极限的位置， 嗯， 啊，就顶到不能再顶了， 嗯， 啊，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呢，两个肩胛骨努力的往里边收， 嗯，还要往后收， 往后收， 啊， 对，就像后边夹住了一个东西一样， 嗯， 哎，在这种程度下，就是头向后仰， 头向后仰， 对，慢慢的向后仰，仰到极限， 嗯， 你坚持5到10秒钟，啊， 好， 然后 能再慢慢再回来， 对，然后慢慢放松下来， 哦， 对，这个方法呢，其实。我们实际上收缩了颈肩部的一大堆肌肉， 嗯， 其中有两块肌肉大家是平时不怎么训练的，这两块肌肉叫大小菱形肌，啊，它是位置比较深层的肌肉，在背部， 嗯， 它正好是在我们心脏的后边， 所以它对我们心功能的保护作用，就心脏的保护作用非常强。 嗯， 一到冬天的时候，如果特别凉，你的心脏的这种受凉之后就收缩嘛，它的功能就弱化。 嗯， 哎，那么如果给它一些温热的刺激的时候，哎，心功能就提升。 嗯， 所以如果我们这么锻炼了一下，后背部的肌肉得到训练，它变得比较厚了。 嗯， 那么就防寒的作用比较强。 就像有一个垫儿啊，绒垫在后边绑着一样， 哎，有个背心在后边。 对， 哎，这个方法呢，我建议大家就是从年龄稍微轻一点的时候就开始做。 嗯， 因为其实对于很多女孩子来说，到了更年期的时候，不是这女孩子到更年期，是长她长大 到更年期的时候， 对，长大到更年期的时候，我们发现她更年期的这种心律失常的症状很重。 嗯， 结果一看呢，她的后背的这个菱形肌啊，其实都没有很好的发育起来。 嗯， 哎，就是因为她在比较幼年的时候这种体育运动啊做的相对比较 少。 对， 嗯，那您刚才说这个运动刚才只做了一下哈，这个比如说有什么样的频次要求吗？ 一般情况下大家可以尝试哈，如果你能站着这个就是直立位的情况下，你照我的方法去做，做三遍。 三遍啊， 三遍，就每次等于5到10秒钟坚持住， 嗯， 然后反复做，大概你1分钟就做完了。 嗯， 这样你坚持这个三遍以后，你又轻微出汗的情况。哎，那么轻微出汗呢，是因为我们后背部的肌肉呢收缩了以后，刺激到我们脊柱两侧呢有交感神经， 嗯， 胸部的交感神经，它一兴奋了以后，心率就提高，心功能就提高， 嗯， 那同时呢，你当然毛孔就打开，就会轻微出汗， 嗯， 哎，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益心肺的一个方法。 哎，这是上肢啊，上肢您刚才说的冰凉， 对， 那比如说有些人说我脚凉。脚冷，然后你刚才说那个肚子还有点胖，对于女性来说生完孩子，这些有什么办法吗？ 首先脚凉这事儿，我们首先要判断一下是双侧一样凉。 嗯， 如果您只是单侧凉，那我建议你先去找医生看一看。 哦， 因为 不一样。 对，不一样， 嗯， 因为有可能比如说有下肢的动静脉的一些就血管的问题， 嗯， 然后也有可能是有这种比如腰底部的这种肌肉过度紧张或关节的一种紊乱的问题造成的情况。 嗯， 所以如果是单侧，那我建议您去医院检查一下， 嗯， 但是如果您是双侧，而且症状没那么重啊，我教给你一个特简单的方法。那这个方法特简单，但是没法演示 啊，没法演示， 只能口说，正好适合你这节目。 行，您跟我们这个说说，这个到底是什么方法 啊？这个方法呢，做起来也是分三小步， 嗯， 我们一步一步来说。 好， 第一步呢，首先呢是要挺胸， 嗯， 吸气， 嗯， 啊，这个我们很容易做，对吧？ 嗯， 吸住一口气，深深的吸口气，在你吸气的同时呢，肚子要收缩， 嗯。 啊，就是小腹啊， 嗯， 努力的往回收， 就是显肚子瘦点， 对，然后绷住气， 嗯， 啊，在你绷住气这10秒钟之内，往上做提肛的动作， 提肛的动作， 对， 啊， 提肛的动作， 嗯， 就是一下一下一下，大概做5下嘛， 嗯， 啊，来回数10个数， 嗯， 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让，因为这个动作会通过胸廓的增加呢，往你的等于说往腹部的压力往下有压力， 嗯， 然后呢肚子腹肌往里收缩的时候往里边有压力， 嗯， 然后提肛的时候呢括约肌收缩， 嗯， 然后上边的腹腔往上又有压力， 嗯， 整个腹腔的压力增加啊，然后你屏住10秒钟再松下来之后啊，这个血液哗就疏通了， 嗯， 你再反复的再做，要做到10到15次， 嗯， 啊，那么这时候呢你的盆腔里的血液循环就会加快， 嗯， 那功能就会提高， 嗯， 对于一些下腹寒凉的女性而且她又是适龄期有想生育的打算， 嗯， 我建议你提早做。 好， 这样会提高他的生育能力。 哎呀，这个前两天我们这两天还找这个北京妇产医院的专家来讲这生二孩的事儿啊，这政策一出，可能很多人跃跃欲试啊，终于有条件能试了。 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不光是条件啊，机遇政策的问题，还得是身体的这个准备能力、啊。 没错， 嗯，啊，这就准备的好才行。咱都说优生优育，生个孩子真不容易哈。 对， 现在女孩锻炼，就像咱刚才您说的哈， 嗯， 锻炼又少。可能体质就稍微差一些， 嗯， 一下生孩子，这多说了啊，这可能真的身体储备更好一些。那今天我们也是非常高兴邀请的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的教授、研究生的导师、医学博士陈凯来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换季期间的这种身体的调养哈。因为说的过程当中呢，很多人对您那个银针还是非常的感兴趣哈，就觉得特别的神秘。 嗯， 那您也给我们很难请到您，就是您给我们科普一下这银针哈，这看似可能还有些人心里边有点害怕呢。扎的时候多多少少还有点害怕，他怎么就能够给我们治病呢？您给我们讲讲。 这个说起来呢，要复杂也很复杂，简单也很简单。 嗯， 那我们首先知道，我们扎针的部位实际上是身体当中的一些穴位。 嗯， 那么穴位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身体的内在问题，就身体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它在体表的某种反应。 啊，就是比如举个例子来说，当我们心脏不舒服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胸前的位置，心前区的地方有疼痛，但同时这种疼痛也可以放射到后背，还会放射到我们胸左胸的侧面，所以呢，甚至还有人会出现恶心、呕吐、反胃这样的情况。所以当这样的症状出现的时候，往往会在一些特定的部位上会出现我们叫做穴位，也可以把它叫做阳性点，这样的一些特殊的地方，这些地方呢，在我们针灸医生的眼中和手中，它是可以被看到和被触摸到的 啊，这是专业大夫才能够看到和触摸到，是吧？ 对，他可能需要至少十年以上的一种训练，比如说手的触感、触摸的感觉，然后包括眼睛看到它的一些皮肤的颜色变化，血管纹理的一些变化，那么提示给我们那些地方是一些特异性的地方，然后我们再结合症状，结合我们古人留下来的经验，我们来辨别这样的部位，然后给他一定的刺激。当然刺激呢可以扎针，也可以点揉，也可以艾灸，也可以刮痧，等等，有很多种方法，只要选择好适当的刺激的方式，因为它刺激的时候有不同的层次，有浅层的，有中层的，深层的，那么就会起到适当的作用。 我们也经常会看到有一些人啊，就是现在大家中医养生非常的流行了，尤其这个季节哈、就这个灸法哈、在家里边点个艾叶，这个是这熏着哈， 对， 然后呢，反正没学过，人家有个图啊，照着这个穴位 啊， 然后因为我有一个朋友，然后做这个女孩还是，我说你这个靠谱吗？过两天果然跟我说烫着了。 那是他没注意防烫伤 啊。但是您说这种方式哈、就是这种一点医学背景没有、没学过，就按图索骥的这种啊灸法，它靠谱吗？ 就是我觉得是这样，有些方法呢，它的具备一定的广谱性，就是可以更被广泛的传播，然后大家呢用起来作为一种保健方法来使用的时候呢，问题不大，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安全，但是呢。既然是广谱的，它的针对性就不够强，效果可能就会差。那么其实在我们针灸治病或者中医治病过程当中，最重要的并不是选用了什么样的方法，最重要的是对那个疾病的辨别，就是我到底应该在哪个部位上给予什么样的方式，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建议呢，大家学会了这些保健方法，它不难，也很容易操作，自己就可以做，这非常好。但是建议呢是在多跟一些专家去学习，掌握一些相对比较系统的这样的知识，不是说就为了一件事听到了我马上就去做。 这个我觉得特别重义，这个重要啊，就像程教授所说的，有的时候就是我自我保健啊，多去跟专家去学习，因为现在很方便了，网上也会有各种教程，您也做了很多的视频，因为我上节目之前还专门去干，您讲了很多这方面的一些讲座，大家可以去尝试。但是如果真的是想看病的话，真是要治疗的话，这可能得让专家找大夫来辨别哈，这个很关键。 如果它是一个偶尔出现的症状，而且症状不重，或者说作为一个体质调节的保健方法，大家这样去日常去用，应该问题不大。但是如果说你真是一个病，这个因为一个病的发生、发展、愈后、转归，它都有一个规律，你自己没有掌握这个知识的时候，你不知道它未来的可能存在的风险，或者说未来的还有什么更好的方式可以让它更快的可以痊愈，所以我建议还是治病的话还是找大夫吧。 对，这点非常的关键，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听听大夫的专业指导哈，千万不要盲从，因为现在随着资讯的发展，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信息都会出来哈，大家有的时候花了钱可能也没有治好病哈，这还是常见的。来看看大家发来一些短信哈，有很多人都会问程教授一些问题，像3707的听众朋友在问说，我是一个女性，今年48岁了，每年到冬天的时候我都是有咳嗽的症状哈，吃了一些咳嗽的药也不太好，问问程大夫，这个靠中医的比如说灸法能够有一定的效果吗？ 他刚才说是48岁的女性， 对 吧？那尤其在冬天的这个时间，那我对她的情况我怀疑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是跟她的年龄有关的，因为年龄呢在这个年龄段正好是女性更年期的一个适龄的阶段，所以这时候的女性的身体状况往往属于一个阴虚有热的这么一个状况，所以呢她就是说有点燥热，那么你可以看一下她这种咳嗽会不会是干咳啊，就是老想喝水还不 嗓子痒痒那种的干咳， 对，如果他是这种情况的话，我倒是建议说